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活力调频，每天早晨7点半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啊，然后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积极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啊。一定邀请大家。 今天是周四，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通常周四那就可以看到我和孔文的组合了啊。 没错， 今天这个感觉早上气温是比较低的啊，这个我开车过来看到室温是在-0°C，现在早晚的这个温差确实是比较大。那小伙伴们，这个如果出来的早的话，也注意这个天衣保暖啊。 注意天衣保暖啊。 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啊，据说今天还是这个气温还是可以的啊，会回暖一点啊。 对，大家不要看，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两个穿的都是短袖啊，那我们年轻啊，对吧？我们 火力壮， 我们火力壮啊，我们热情似火呀，对吧？主要我们这条件好，暖和。 好，迅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哎，我刚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时段这片花刚才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音效跟刚才咱跟大家这个说的这个天冷了要多注意这个事儿有点挺有意思的。 你这才发现呀， 啊啾对，然后这个确实天冷啊，提醒大家就是多注意啊，尤其是像昨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的朋友可能爱这么穿，比如说上面我裹一大羽绒服，下边呢可能7分裤8分裤露一脚脖子。 比如孔文。 比如我啊，对，今儿我也把脚脖子露出来了，但是大家注意啊，这样真的是对身体非常的不好，而且是对尤其是对女性朋友非常不好，就是咱这么穿的时候，咱虽然说爱美啊，咱掂量掂量啊，掂量掂量。 推荐大家一个比较这个过激的方式，如果你特别爱露脚脖，要不然你穿一肉色的袜子。 穿个肉色的袜子，其实我有一个办法，因为也是这个就来单位的路上就会开车嘛，然后我就把那个车上空调那个风啊，我就把 冲下， 然后吹脚， 打的温度特别高，然后吹脚，给我吹足了，然后我再出来。 嗯， 能解决。 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两天的一些新鲜事儿哈。 哎， 上来先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儿。 嗯， 其实前两天呢，我去朋友家玩，就是撞见他们家有两个小姑娘， 两个小姑娘， 他们家小姑娘的这个卧室里有一个气球。 嗯， 这气球呢是透明的啊，特别的圆。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这个气球呢是有一点这个下面扎口的地方是有一点椭圆形，但是我看到那个气球呢是正圆形啊，特别的圆，然后晶莹剔透的啊，我觉得特别好看。我说 透明的， 是，我说哎，这个是什么气球啊？ 嗯， 然后他们家小姑娘就特别兴奋的给我介绍说，哎呀，这个还可以亮。然后他就把那个气球的灯打开了啊，我发现这个气球真的是非常的美貌呢。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非常流行的这个网红气球，要说一说它的这个短板啊，它其实是有点危险的。 嗯， 啊，我们先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图吧。 现在我们 稍等一会儿给大家看， 稍等一会儿给大家看 啊，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气球为什么会有危险呢？ 嗯， 主要是因为呢，这种气球里边其实它是， 就首先它是个氢气球，是吧？ 对，它是充了氢气的啊，它自己能够这个漂浮起来。然后大家知道，氢气如果遇到这个高温，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是会爆燃的。 对对对，它是很容易爆炸的。 是的，另外呢，说这个其实这个气球会发出不同的光的颜色。 嗯， 然后这个不同的光的颜色，大家学过化学的都知道，是因为它有化学元素。 嗯， 对吧？比如说增加了一些镁呀， 嗯， 对吧？就是其他的一些成分。 嗯， 然后这些成分，如果小朋友们有一个特点啊，什么都爱用嘴试，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 啊。 但是这个气球呢，据说最近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好 啊，而且价格还挺贵的啊，这单价要卖到一个30块钱。 30块钱，哎，其实这个我觉得价格倒还好啊。你比如说，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在比如三里屯儿， 嗯， 对吧？晚上啊，或者尤其是有一些特殊节日的时候， 嗯， 就是大家这个，就是举着卖这种气球啊， 嗯， 就是还挺多的，也都是30块钱一个。但是这种就是还比较漂亮的这种，像你说的这种透明的还能亮的能发光的这种气球，我还真没见过啊。 所以特别吸引小朋友的眼光 啊。 但是现在家长们也注意到了，关注到就是这种气球它的一些可能带来伤害的这个隐患。 嗯 嗯， 哎，我不是刚你说就是这种气球它是能发光的是吧？ 是的 啊，就是它能发光，嗯，那你觉得会不会就是？ 我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图了 啊。 这个气球在晚上格外的好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感觉，加上它的这个霓虹灯的效果啊，确实是非常的美貌的这样的一个气球。 啊，哎，它这个就是这种发光的这个灯带啊，叫灯束还是什么东西，它是裹在气球里面还是裹在气球外面的？这个 它应该是首先那个气球拴气球的那根线上是有这样的一串小的霓虹灯的 啊，然后因为这个小的霓虹灯可能有一些延伸到了这个气球里边，所以让这个气球本身因为它的这个圆球体哈，就是折射率可能也是会和这个光发生一些各种反应啊， 嗯， 光的一些反应，所以这个气球本身看起来也是有颜色的。但据我观察，这个球里应该是没有灯。 球里没有灯。 嗯， 那这外头这灯要热了之后，那不能炸了呀。 对，所以说它是有安全隐患的 啊。哦，对。嗯，然后就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现在这个给大家展示的这张气球啊，确实非常好看。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晶莹剔透的一个气球，跟这个比人头啊稍微大一些，然后就上面布满了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灯带。 嗯 啊，但是它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嗯， 其实有些气球，你比如说前两天也是去一朋友家， 嗯， 看到那个一小伙子， 嗯 啊，就是喜欢小猪佩奇 啊， 啊，因为 粉红色的小猪， 对，粉红色的小猪，哎，就是你经常爱打那个表情， 大鼻子，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那种气球啊，就是这个，它可能就是就不是这么过于复杂， 嗯， 啊，就孩子可能买了之后，他有的时候肯定新鲜一阵儿， 嗯， 对吧？他就这个直接吹到房顶，然后等什么时候没气儿就扔了就得了。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种颜色鲜艳又能够动的这种物件。 哎，嗯，对对对，没错，就是。 但是跟大家说哈，嗯，说这个记者有注意到，说这个卖网红气球的售货员在充气的时候，其他的售货员都离得很远，然后有一个售货员就说了，说他们都不敢弄，就我敢充气， 嗯， 说明大家还是有点害怕的， 嗯 啊，这个里边 冲的是氢气和氦气。大家知道氦气是惰性的，但是氢气确实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这个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啊，就是多多注意啊，不要因为这个外形很美貌啊，就忽视到它安全上的一些可能发生的危险。 对对对，这个可以说是最近气球界的一个新品类，是吧？ 嗯， 被大家叫做网红气球。 嗯， 但是气球呢，就是其实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拿一气球，然后我在这吹，你也得离我远点， 是吧？ 是吧？就是我说 这里边是空气，应该没事吧？ 空气还好，但是你吓人一跳， 会吓人跳。 对，你吹爆了吓人一跳啊！就所以说这种看似很漂亮的这种啊，所谓的网红气球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如果家长在给孩子购买的时候，或者说小孩子看到非常喜欢，就是嚷嚷着要的时候，咱这个一定得慎重又慎重。 尤其是离这些咱们冬天的这些应该说发热的这些源，比如说烟头、打火机、暖炉、燃气灶，还有这个暖气，应该是都要远一点。 嗯，没错，安全第一。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见义勇为的事儿啊，昨天看到在朋友圈也是被刷屏了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说的是这个阿里的工程师啊，跳湖救了四个人。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今天应该是有视频的啊，但是现在目前还暂时看不到这个视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过程哈。说是这个11月19号，刘新廷等人在赴千岛湖吃鱼头的过程中，勇救四位因车祸落入千岛湖的伤者。因为我看过这个视频，其实是他们在驱车去千岛湖的路上啊，就看到对面行驶的这个车在掉头的时候，然后呢不小心啊，就说掉头掉猛了，就扎下了这个山谷，然后呢他们就赶紧去救了 啊。现在我们也是把这个视频刚刚给大家准备好啊，准备好之后，然后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啊，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见义勇为者啊，非常值得点赞的，他又说了些，我们来看一下 啊。所以这个 请注意经过村庄， 不能出来就说我是汉天帝，到一个地儿去隐居，给自己起个什么名字呢，叫卧龙。 老大， 谁敢管？ 这啥进来？我。 然后第一时间就让同事帮忙去打电话报警，然后我就冲到山坡下面那个山崖下面去了，然后下去的时候发现那个车已经一半落到水里去了，看到几个人正在车里在挣扎啊，然后再往外爬。这个时候我也没顾着想很多，就说鞋子啊衣服裤子都没来说，就直接边上抄了一些竹竿竹子，然后就跳水里去了。那个卡车司机也一起下来了，下到水里去了。然后我们几个把四个人啊，两男两女，其中还有一个孕妇，把他们拉出来了。我们的同事在群里分享了之后，然后一集一集就到马老师那个群里面，然后马老师点个赞，是这么说的。 马老师啊，说的就是咱们这个巨头阿里的老总。 对，然后我觉得首先不仅马老师点赞，我觉得作为我们然后也需要给这位这个叫刘新廷还有他的两位同事， 是的， 是吧，两位同事，然后这个四名不幸的这个落水者， 救了四个人呢， 救了四个人，但是这四个人呢也是有惊无险， 是的 啊，有惊无险。我觉得要为刘新廷啊，他们，我觉得首先得点个赞。 因为我去年今年刚刚去过这个千岛湖哈，千岛湖是这个表面非常的平静，但其实它的水非常的深。大家如果看过这个龙应台的一本书，应该他是写的就是他的这个老家是在千岛湖，千岛湖的底下是有一个水城的啊，就是它曾经是一个城市，后来因为引流，然后把这个水引过来，就淹没了这个村庄了。但是村庄现在还在这个湖底。 所以这个湖其实是非常深的，有一定的危险性啊、而且他们是开着车落入湖中，这个带着的惯性啊和这个自身的重力就更大了、所以真的是为他们这个见义勇为的小伙伴们点赞， 对，给他们点赞。然后这个刚才能够看到我们视频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能看到了，给听友朋友们再做一个解释。刚才呢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片段呢其实是车上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拍下来的， 是的 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小插曲啊，就是一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行车记录仪在正常的行驶车辆驾驶途中的一个情况，在车上刘新平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啊，我看还挺有意思，还听着那个这个小松的、这个、 高晓松的， 对对，听着小松说啊，听着这个节目。然后呢就是前方突然有一辆这个货车要超车，超一辆就是这个落水的这一辆红色小轿车，但是呢超车失败，就直接撞在了这个红色小轿车，就直接把它撞向了不远处山下边的这个湖底。对，直接撞向了湖底。撞向湖底之后呢，这个时候马上其实他们也算比较幸运，因为这个小红色的小轿车就是在他们面前被直接撞了之后，然后滚到了山下。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也马上立刻停车，可以说从他们这个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再 行动起来 可以说是这个时间是非常短，而且行车记录仪这个时候声音也一直是开着的，他们没有在车里会说我们说啊哇这出现 商量一下， 对对，商量一下，对 一下， 对， 都没有， 我们救或者不救。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就是大家马上冲下车，然后去这个落水的地方，然后去救。到下边之后呢，其实这个车已经是坠入到水里，坠入到水里开始缓慢的下沉，然后几个人呢就开始用不同的方法，然后比如说一开始刘新廷可能找了一根竹竿，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事故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导致了这个如果说坠湖沉底那就严重了，这个车上的这个人员呢他们也都还是清醒的，包括就是很配合的，对吧，大家脱离这个险境。其实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注意到说这个车上被撞的这个红色小轿车上其实是有孕妇的是有孕妇的，其实如果说被施救的那可能就不只是四个人，可能是五个人或者是六个人， 是的 对，所以 真的是要为他们点赞。 没错， 没有让这个事故变到一个就是更扩大吧，让它的影响应该说还是很开心，现在的这个阿里的员工们不仅在开车的时候还勤于学习啊，然后 阿里员工这种学习的精神我们还是也是值得学习的， 有勇有谋哈 对。 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说这次呢因为刚才这个我们的视频里也说到了，说这个阿里的员工在救了人之后这个消息在阿里内部就传开了，在很多的群里大家就开始转发，然后呢就让马云知道了，然后呢这次呢说公司决定为刘新廷提供终身免费千岛湖鱼味馆吃鱼头的待遇， 终身千岛湖免费吃鱼。就是大家如果单听到啊就某个人有这样的待遇，千岛湖终身免费吃鱼，可能觉得哇塞这好事儿怎么就落你头上，是吧，你干嘛的，但是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前 的由来 的由来之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很多网友也纷纷评论表示啊，说这是值得的，我们不嫉妒他，我们不嫉妒他。 好，送给大家一首 Love Me Do。 比如说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也来了很多好朋友，金刚战神马明他说早上好我又来欢迎刚才有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但是好久见不到他了， 啊，什么什么001啊，你前面那个头，对不起，我不认识。 Nori 001 说被后面的火车顶进河里了，哎，真不是火车，如果 是 火车， 打错了，是货车 啊，货车 对吧、 啊？如果是火车就更危险了。 对对对，他是看到了我们这个、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这条消息的一个视频。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早晨的一些新鲜事儿哈、 嗯。 我们接下来会说一说这个我们跟我们身体相关的、跟我们身材相关的、跟我们外貌有关的一些事儿了。 哎， 首先来说一说，就是前两天就特别火的维密秀，对吧、 嗯？ 我看到最经典的点评是说这个，这个某个模特在你的朋友圈摔了200回，就是摔跤这事儿变成了一个就是头条了，然后大家都在关注， 嗯、 都在转发。 嗯 啊、当天晚上很快就在朋友圈里看到了。 对，也是说法不一。 是的， 啊、说法不一，就这个事儿，反正我们就，就不做评论了啊。 嗯、 但是呢，与之相关的关于维密啊，就是这个、 嗯， 首先我们看到就非常漂亮的模特、 嗯、 啊，就身材特别好。 嗯。 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聊一下。 嗯，有的时候这个很多女生都很羡慕维密的这种身材哈、 哎、 觉得他们是天生的。 嗯， 然后呢也会想他们是怎么保持的这么好的。 嗯， 满屏幕都是大长腿。对吧， 满屏幕都是大长腿。 而且真的是没有一点点的赘肉。 嗯 啊，所以呢就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减肥。 哎，对。 啊、说起减肥这个事儿呢，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嗯、 对，亘古不变的话题，尤其是可能对于女孩子来讲啊、 嗯、 就觉得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什么好女不过百呀， 嗯 啊什么之类的，就觉得什么什么东 好女不过百这件事情我反对，因为她没有提身高嘛、 没有提身高， 也没有提体脂率，对吧？如果是一个肌肉含量很高的女生的话，她一定会过百的 啊、 嗯、 好女不过120。 标准太低了。总之在维密秀之后，可能很多女生又在想了，哎呀、 嗯、 我什么时候能拥有这么美好的身材啊，我真的是要再减几斤肉了啊、 嗯、 要不然的话太没有自信了。 对，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减肥这件事儿。其实呢减肥是有很多误区的啊，除了这个比较健康的吃动平衡之外，这个管住嘴迈开腿、 嗯、 还有一些比较急功近利的方法，其中就有这个减肥药。 减肥药、 嗯、 对，就是减肥药这个事情，因为我是觉得就在我身边啊，比如说有异性朋友、 嗯、 可能比如说你要是说喝点什么长青茶， 嗯 啊，好像说什么排排毒， 嗯 啊，这我好像还能接受，能够理解。 嗯， 当然就说这实在不行了之后我要吃什么药， 嗯， 就觉得还是有那种就是是药三分毒， 嗯 啊，因为你长点肉是吧，你就想想其他的办法，那干嘛要吃药啊。 嗯 啊， 现在除了这个减肥药之外呢，其实应该还是有很多，就稍微温和一点的方式，比如前两年特别流行的这个，鲜提果汁儿。 啊，鲜提果汁 它是有一个，比如说一周包或者是两周的这个一个小礼包，然后呢， 嗯、 周一周二给你标好、 嗯、 不同颜色的这个果汁儿。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这些果汁儿里啊，除了这个丰富的维生素，可能有一些矿物质之外，可能就是糖类了。然后你身体需要的，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呢，它都是缺乏的。 嗯， 所以可能能让你在短时间内，哎，这个稍微纤瘦一点看起来， 嗯， 但是反弹的几率很高 啊、哦。 那这些减肥药呢，也是， 是吧？ 就是你依靠药物，肯定是、 啊， 就不是你自身靠运动得来的这个体重的减少、 啊， 所以它的反弹会非常的快， 对， 而且还会有一些副作用。 对，而且就是我听过那个就是什么酵素是吧？ 酵素 啊，酵素那东西。 其实说酵素也是一个伪命题， 对吧？它好像就是、嗯、好像就是吃过之后，就是也是帮助你这个什么清净肠啊，可能比如说这个 对 啊，这个。上大号的时候可能更痛快一点。 是的，其实就是加快你新陈代谢的一个效率，跟我们有的时候在市面上看到的那种益生元，对吧、 啊、 这个什么发酵乳， 嗯， 其实它是我觉得是同一种东西，只是说可能含量不同，酵素呢来的力道更大一些 啊。 嗯，但是我曾经也在日本采购过酵素，也给我爸爸妈妈买过， 嗯 我觉得效果一般。 是吧？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继续介绍啊，就是刚才提到减肥药的话，减肥药这个东西说是我们都不太信，但是它有吗？说有啊，说减肥药说一般有这么几类， 嗯， 就是说这个排毒类的啊，利尿类的，还有控制食欲啊，抑制营养吸收， 嗯， 啊，就是其实原理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你比如说通过拉肚子或脱水，比如不想吃东西， 嗯， 啊，达到这个减重的效果， 嗯， 啊，但是呢，好多吧，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掉的它不是脂肪， 是的，掉的是水分， 嗯， 或者说只能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段里让你稍微的减少一些体重。 对， 而且再告诉大家，其实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啊，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重要， 嗯， 重要的是你的身体的脂肪和肌肉的这个比率， 嗯， 啊，以及你的这个健康程度，或者说你的这个身形儿啊，真的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有的这个姑娘可能体重比我重，但看起来会比我瘦，这是因为她的肌肉含量更高。 嗯， 而这些减肥药是绝对不可以达到提升肌肉含量的这个作用的啊。我们看到金刚战神马明也说跑步可以减肥的。 哎，对，其实国内就是批准的 OTC 的减肥药物呢，只有一种，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它叫奥利司他。 嗯， 啊，就是这个是国家唯一现在批准的一种减肥药，而且它也有这个适用范围，就是仅限于体重指数 BMI 大于或等于24这样一个指标的啊，这个朋友们去使用。但是呢，它也有这个，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是药三分毒，它也有副作用。比如说你服用这个药之后呢，也会产生，比如说像头痛啊、疲劳啊，女孩子可能会，比如说这个什么月经失调啊，类似的一些不良反应。 总之就是会让你精神变得很萎靡，因为你是处于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跟大家这个说了这个概念之后，就是就因为现在国家批准的减肥药啊，就是它就是它一种，就是其他的你再听说有什么，其实什么什么减肥药啊，什么这个东西，它都是保健食品。 嗯 啊，大家要明确这个概念。 也想问问现在在咱们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们，你们有什么减肥的妙招吗？然后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一起讨论讨论，科不科学？ 对，讨论讨论， 是不是可持续的？啊，现在送给大家一首歌，马上回来。 I didn't mean to fall in love.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We never meant for it to mean this much. Hush, hush now. I wanted to keep you forever next to me. You know that I still do.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和您见面的来自 FM 九十八点二活力调频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啊，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早晨我们刚刚在上半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里跟大家聊了减肥的话题，这也是从最近大热的维密秀延伸出来的一个话题， 没错。 那看到小伙伴们都给了我们一些他们自己的心得哈，随心所欲说，他说他在用减肥瘦瘦包中药外敷减肥，哎，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啊。 减肥瘦瘦包 啊，听起来有点萌萌哒呢。减肥瘦瘦包 啊，这是什么？这是外敷的是吗？ 对，它可能是用一些中药的原理哈，但我不知道这个外敷的减肥它是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啊？它究竟是可以抑制你的食欲呢，还是说它可以从皮肤的表层就是去减少你的这个油脂呢？ 哎，对啊，反正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现在就是国家批准的 OTC 的减肥类的药物其实就一种。 嗯 啊，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就是一种，其他的叫什么所谓这种药那种药的，它其实都是保健品。啊，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慎重。 然后这个 Verona 酱是这么念吗？ Verona, 他说吃不胖的飘过，你这是拉仇恨的 节奏，拉仇恨的是吧？哎， 然后说减肥就是运动加上饮食，别吃热量太高的啊，这个是王道，对吧？别吃热量太高的。但最关键的还是体质基因啊，这个我们的胖瘦其实超过50%的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所以我后天的呢你得特别努力，如果你是一个易胖体质的话，如果你是新陈代谢率本身就比较低的话，那你真的得付出很多才能保持一个好的身材。 哎，对，没错。而且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呢也是有晒出来的，有模特们自己分享的就是这个维密模特们的食谱。你就看吧，就是基本就兔子吃多少他们就吃多少， 就是都是一小碗一小碗的，一小份儿一小份儿的。 哎，对。 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金刚战神马明说的，他说少吃油的食物啊，这个油的含量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特别关注的啊，只是说我少吃肉，少吃高热量油炸的。但是我们的食物中其实有很多隐藏的油。比如说坚果 啊， 比如说一颗花生里啊，有一半的重量其实就是油脂 啊， 这个油脂吃进你的体内就很容易转化成脂肪。 哎，那你比如说这个 哎，我最近我觉得还是就是比如说这个有卖的那种什么每日坚果 啊，每日坚果， 它里边给你搭配的，你比如说有什么这腰果啊， 是的， 是吧，这个有那叫什么大什么大杏仁儿， 是的，还有核桃 啊，核桃什么蔓越莓干。 你有没有发现每日坚果里的坚果的量其实挺少的？ 对，没错， 屈指可数，我觉得不超过10颗坚果，然后它还搭配了一些果干嘛。 对， 每日坚果就是说这是你一天吃的坚果的极限，那如果你是买一包开心果或者买一包花生吃，一定会超过这个量 啊。 为什么我们要吃坚果？是因为坚果里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氨基酸和这个好的脂肪，我们叫好脂肪 啊，好脂肪， 但是千万不能吃超了。 那就是其实如果说我按照那个每日坚果的那个量我每天吃一小包，其实就是 健康 坚果里的这个营养其实也是够我一天所需的。 就是你应该从坚果里摄入的营养是够了 这个、 吃这一小包是够了 啊， 但是你还要吃其他的蔬菜啊、碳水化合物之类的 啊。对，那个还行，当然就对你这个说的对，就是 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吃坚果的量要控制一下 啊。 如果你没有每日坚果，那你每次抓的时候抓一小把一定是一小把。 对，那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看个剧啊，在家里宅着的时候，我们看个电影，就这个时候呢，那抓一把， 尤其是嗑瓜子儿， 对， 那就是喝油啊。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弄好几包每日坚果，跟那嘎嘣嘎嘣撕一点嗑一点，撕一点嗑一点，对吧？ 嗯， 你这 坐等长肉吧， 坐等长肉。 嗯， 嘿，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发现的这个减肥的妙招哈，最近在日本特别流行。 嗯， 这是一个新的这个潮流，它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它用的叫8小时减肥法。 嗯， 就是说你把你吃饭的时间控制在1天24小时中的某8个小时啊，你比如说我从早晨第一顿饭我是10点开始吃，对吧，早餐，然后11就是总之就是8小时之内我可以吃2顿饭或3顿饭，但是在这8小时之外我完全禁食，就是24小时中有8小时我是吃饭的，然后呢有16个小时我是完全不吃饭的，有16个小时的时间去消耗这8小时摄入的热量，说瘦得特别快，但我还没有实践过， 是吧？ 如果有小伙伴们感兴趣，可以尝试一下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让我想起了民间的一种减肥的方法，就很多这个出家人啊，他们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过午不食？ 过午不食， 对吧？就过了中午12点，你也就别吃了，对吧？早清吃点什么，喝碗粥，吃个馒头；中午吃点什么，这个吃碗米饭，吃点白菜，你看你能不能瘦？ 但是就是跟大家说，这个民间的这些说法，比如说过午不食哈，其实他只是说了一个时间点，他没说其他的。比如说，如果你打算过午不食，那你可能早餐和午餐就要相对的更加丰盛一些 啊。 然后你比如说今天一天的这个能量、蛋白质和你这些营养元素要足够， 那哼也不能吃肉吧？ 总之呢， 是吧？ 你要想急速的瘦，你就得用一些稍微极端一点的方法，对吧？比如说素食之类的。 哎，反正这话题呢，咱就是什么时候聊都不为过，咱聊多久那也有的聊。反正就是跟大家就是提出还是我们这个就最根本的观念啊，大家要就科学健康的减肥，咱别把自个儿身体弄坏了。 是的。 哎，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关于我们身体外形的一件事儿哈。前段时间跟孔文分享了，就咱们好像是四川大学做的一个调查，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90后的大学生哈，这个脱发很严重，然后秃头的也很多，说大家的这个发际线不保啊。 而且就是说现在这个很多90后的朋友们呢，然后这个其实购买什么什么生发防脱的这种产品啊。比80后是还要多，会有这样一个趋势。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跟秃顶有关的事儿哈，说的是在日本，说秃顶其实早就不是年龄的分割线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很年轻的小伙伴啊，也用这个。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秃了，还是说自己给剃的啊？就本身这发际线可能比较靠后了，干脆我就剃了算了啊！这也是一种潮流。说这个秃顶成为了现在社会中很多人的困惑。那在日本呢，秃头的人数也不少。日本有一个秃头协会啊，这个协会呢就开了一个脑洞，说想把大家从脱发的悲伤情绪中拯救出来。他们就连续3年举办了年度吸盘拔河大赛。 哦，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呢？大家听听啊，吸盘拔河，其实就是啊，这个秃头和秃头之间把这盘吸在头上，吸在光脑壳上，然后大家来拔河 啊。嗯，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这位朋友叫做张小哲啊，他是，他说我就是过午不食啊，他说蛮管用的， 找到适合你的就对了。 哎，对，这个方法可能比较适合你。 嗯，而且你能坚持。嗯， 对对对。嗯，然后我们接着回到这个关于 秃头的话题。 秃头的话题，哎，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视频吧。 好好好 啊， 哎，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吸盘大赛。 然后我昨天其实听到了一个称谓，就是投资圈现在管这个90后和00后，你知道统称他们什么吗？ 什么呀？ 叫九千岁。 九千岁。 对，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90后和这个00后他们这个年龄啊，就取这个意思给管他们叫九千岁。 哦， 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就过去传统这个就封建时代时候那个就皇家那种称法， 特别像这个武侠小说里边道行特别高的高人。 哎，对， 九千岁 啊，九千岁， 传说中的人。 对，但是呢，我跟你说，你妹别嘚瑟，你妹开始秃了啊。 什么心态呀？ 我们跟大家放一下我们刚才这个。这个视频啊，日本的这个叫什么吸盘大赛， 对， 是吧？ 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们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段非常有爱的视频。 对对对，首先我觉得他们这种娱乐精神啊，这种心态，我觉得是值得学习 的。 而且就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看有很多这个包括阿姨啊，可能上点岁了，得管人家奶奶了。 人家还有啦啦队呢。 对吧？我就他们在看得很开心，也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妻子啊。 是的。 我就看得很开心，我就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去产生一些困扰，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事儿， 是的， 对吧？我既然已经这样，那无法逆转了，那我还，我就在乎吗？对吧？ 就我真的空自苦恼，没有任何用处。 对对，没有用处啊！我们索性不如把它变成一种乐趣，就像这个游戏一样。 嗯，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就是秃头大赛，秃头叫吸盘拔河大赛，不叫秃头大赛哈。 吸盘拔河。 吸盘拔河大赛，其实它用的这个吸盘呢，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玩的这个土电话，对吧？土电话大家记得吗？中间一根线，然后两边连的是两个杯子。 两个杯子。 它这个吸盘拔河大赛呢，两边连的是这个吸盘。 嗯。 这吸盘呢就吸在你这秃头的正中央， 嗯， 其实他比拼的呢就是两个人这个吸盘吸在脑门上的这个牢固的程度。如果你这个头秃的不够彻底，有一些头发茬，对吧？那你这吸盘肯定是不够坚固。 然后这脑门也不能出油。 是的，嗯，总之大家就是在自娱自乐吧。然后主办方还称说要用秃头反射的光来照亮世界的各个角落，天天多霸气。然后说81岁的成田是连续3年获得了这项比赛的冠军。那么他也开心的表示说，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就是好事儿。 哎， 秃头也能为社会做点贡献。 对， 而且据了解呢，最近这个比赛有望被引进国内了。 是吗？ 嗯 啊， 欢迎九千岁们去参加。 我告诉你啊，你到时候要去的话，你被打我可不管你。刚才那老爷子就80多拿冠军，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头发没也就没了， 嗯， 对吧？ 是的， 啊，对，我觉得就是人生嘛，咱就是到什么阶段说什么事儿，就是咱都是以乐呵为主，咱可别愁眉苦脸的。 是的、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嘲就是一种自信。 对，没错。嗯， 然后也跟大家再说一个，补充一个小的信息吧，就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消息哈，也来自于日本，说的也是秃头的事儿。说日本呢有一个这个酒店老板，他自己头发也秃了啊、嗯、然后呢他就这个就是也是深感这个秃头的苦恼，但是他发现秃头有一个好处。 嗯， 为什么呢？他说我的酒店就特别欢迎这些秃头的顾客，他们来呢这个 好收拾 就走的时候这床上都没什么头发丝儿，特别好打扫。所以后来他就在他的酒店这个大门口啊树立了一个他自己秃头的肖像。 嗯嗯， 然后告诉大家我的酒店秃头打折。 哎，总之呢还是跟大家就是其实主要想分享的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还有一就是刚才爽爽提到的啊一种勇于自嘲的这个精神。 嗯 嗯，刚才这个金刚战神马明啊、他说这个也刚才也是看了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视频，他说太好玩了，确实是非常有意思啊，也打了这个三个笑脸。 嗯，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It's Obvious。 Obvious if we have a row before we even leave the house, it's obvious that something's going down. It's obvious, so just confess. You hate my vintage dress, well guess what, I couldn't care less. You moan about the way I drive, praise the Lord we're still alive, so glad I stuck to water all damn night. Could it be misogyny? Is it possible it's you, not me? And it's all obvious we're through. Why don't you turn the football down? My ukulele's drowned. It's obvious that you just hate the sound. It's obvious that something's gone. You used to like me songs. When did everything we had go wrong? Could it be misogyny? Is it possible it's you, not me? And it's all misogyny. Is it possible it's you, not me? And it's all obvious we're through.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说减肥的事儿，又说了说秃头的事儿哈、嗯。 对，因为这个我们这对主持人这对搭档啊、 嗯， 我们是非常关心健康的啊、 嗯， 非常关心这个大家的外表。 嗯 啊，对，其实如果说到这儿呢，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小小的心愿啊， 嗯、 就是我希望在我40多岁的时候， 嗯、 我还能够跑得动，能够全场飞奔的去打球。 嗯。 啊，对，因为就是 我相信你可以 啊，对，因为当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量说的就比较大的这种运动啊，就可能大家，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年轻的时候，哎呀，我也踢足球，我也打篮球，到年轻的时候我可能，哎呀，我就打乒乓球，再过几年，嗨、嗯哎，我就打台球， 打门球 啊，对，但到对啊，对。 就离门球就不远了嘛， 就不远了 啊，离门球就不远了嘛。所以说就是，嗯，我还是希望能够对我自己来讲啊，就是你前段时间不是立 flag 吗？你要干嘛来着？ 我要练剑道 啊！你要练剑道对吧？我要立 flag， 咱就是说，说多大？说50是不是？45吧， 嗯， 对吧？我 还能够扣篮儿， 这现在也没扣过。对，总之就是我希望就是能够身体，我特别不能接受就是身体机能下降，说你真的变老了， 嗯， 人家真说你老了，这个事儿我特别，反正至少现在我不能接受， 嗯， 所以说就是啊，尤其是我深爱的这项运动啊， 嗯， 就是我希望当我45岁的时候， 嗯， 我还希望我能够跑得动啊，能够全场飞奔的去打球。 我觉得现在孔文有这个心，能够立这个 flag， 嗯， 就很有希望能够达成， 是吧？ 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是不注意，比如说身材呀， 嗯， 还有自己的运动机能，但你现在就开始注意了，而且你会通过持续的运动去维系自己的这个运动的机能， 嗯， 我觉得没问题， 嗯， 啊，45岁很年轻呢， 45岁很年轻， 嗯，看看张丰毅。大叔， 这叔60了吧？ 对，他打篮球啊，他有腹肌啊， 是吧？ 他的运动的机能和身体的素质还是保持的非常好的， 啊。 但是告诉大家，这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哈，能保持的这么好，是因为来自于持续的运动。 对， 不是来自于说，哎，我55岁了，我说我60岁要能打篮球，我现在开始练了， 嗯， 那不行。 对，而且没错，就是，这个如果说你想保持状态的话， 嗯， 你付出的努力是要比你年轻的时候。付出的努力是呈阶梯式上升的。 是的 啊，你年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年轻力壮，我就是有劲儿，但是如果说啊，当你年岁越来越大的时候，想保持这种状态，你付出的努力是肯定一天比一天要多。 而且最关键的，如果是想打篮球的话或者踢足球的话， 嗯， 其实特别关键的是保护好膝盖。 嗯 啊，这对于大家来说，很多这个在篮球场上落寞的中年男性们，其实都是因为膝盖不行了。 谁呀？ 很多了。 有熟人啊。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关于我们身体的一件事儿哈，也是跟高科技有关的一件事儿，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个前段时间啊，苹果又出新的手机了啊， 嗯， iPhone X，然后它的这个面部识别功能也是受到了大家这个热议，对吧？ 对， 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嗯， 这个面部识别功能呢，就有很多人拿到这个手机之后就开始各种测试了。我看到有人家啊，这个妈妈的手机， 嗯， 就儿子给解锁了，用面部识别。 哦，这个就他们家孩子长得随妈。 有可能 是吧， 哦？有可能是这样 啊。 所以其实他这个是， 那这小伙子长得得多漂亮。是吧？这不能叫小鲜肉，是小嫩肉。 是的，嗯。总之呢，说最近这个韩国的银行，他们已经宣称说会拒绝在网上银行和线下提供由这个面部的这个 ID 的选项来给用户登录他们的账户。 嗯嗯。 啊，他们就宣称说我们关闭了这个通道。 嗯。 我们不让大家通过面部识别来登录他们的银行账户。 嗯。 因为他们觉得这不安全。 嗯。 或者说不稳妥。 嗯。 为什么呢？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说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骗过这个面部识别的这个叫 Face ID 啊， 嗯， 比如 3D 打印机制作面具啊，这是一个最在逻辑上最简单的一个可以绕过这个就是面部识别这道坎儿的一个方法啊， 嗯， 就是我拿别人的一个照片啊，打印一个和他的面部很像的这样的人脸的面具啊， 嗯， 我就可以去解锁他的一些手机和他的一些账户。说另外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亲戚之间吧，尤其是有血缘的， 嗯 嗯， 尤其还有比如说这个双胞胎之间， 双胞胎同卵双胞胎， 啊，对对对， 那就可能这个安全就没有办法去保证了， 嗯。其实我倒觉得就是韩国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银行，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他也只不过是他不想做这个吃螃蟹的人， 是的 啊，对，然后不想就是在这项科技，我觉得他以后一定是一个趋势，他一定是普及的， 嗯 啊，就是只不过在目前这个阶段，一个事物新生事物新开始的时候，就 大家多少都有一些戒备心， 哎，有戒备心，而且就肯定也会出错啊。但是我觉得就 是 这个我觉得阻挡不了趋势的发展。 嗯，我觉得未来的趋势不仅是人脸识别呢， 嗯， 我觉得会变成人眼识别， 人眼 就是哎瞳孔里哎刷一下，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终极的 啊， 因为你比如说人脸的话，你就戴个墨镜。戴口罩 啊， 弄个围巾 啊， 微博啊，对吧？这都会影响。但是如果是瞳孔的话啊，我觉得这个是最方便的 啊。 这个在我们看一些未来黑科技的这种电影和电视剧里，我有看到过。 哦，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增加更多的选项嘛。 嗯， 你比如说这个，咱都说这个人的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嘛。 是的， 对吧？你某些人，我一刷，不行，拒绝，你这个人心术不正。 你这是看相的机器吧？ 拒绝啊，或者说你这个，你比如说你从你的眼神看到了悲伤和沮丧，你今天不太高兴啊，你需要高兴起来，我才能够。比如说这个啊，需要解锁你需要的功能。 嗯，其实说起这面部识别哈，我看到有网友小伙伴在说呢，说面部识别是这件事儿，有的时候连人类都做不好，你怎么能要求机器做的那么精准呢？ 啊，对， 说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 脸盲。 脸盲， 对， 啊，对。就是就不认识嘛。 对，前段时间还又看到了一个视频哈，说的就是这个刘强东，对吧？ 嗯， 曾经宣称过说他这脸盲很严重。 哎呀， 啊，说脸盲非常严重啊，说分不清美丑 啊。 然后最近呢又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就说这 跟马云说他从来不喜欢钱，对钱没有概念，是吧？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你们说什么都对， 啊，你们说什么都对啊，你们说什么都对。 送给大家一首 Story of My Life， 待会儿回来。 Written in these walls are the stories that I can't explain.Right here empty for days. She told me in the morning she don't feel the same about us in her bones. Seems to me that when I die, these words will be written on my stone. And I'll be gone, gone tonight. The ground beneath my feet is open wide.The way that I've been holding on too tight, with nothing in between. The story of my life, I take her home. I drive all night to keep her warm in time. It's frozen. The story of my life, I give her home.Walls are the colors that I can't change. Leave my heart open, but it stays right here in its cage. I know that in the morning now, see us in the light upon the hill. Although I am broken, my heart is untamed still.I'll be gone, gone tonight. Fire beneath my feet is burning bright. The way that I've been holding on so tight, with nothing in between. 椒 直播平台，上，冰儿， 冰儿，他说能送我朵花花吗？我们怎么送你花花？ 他应该是跟其他的网友说的 啊。 那我们现在就号召一下吧。 啊， 这个金刚呀，什么张小哲呀，什么Verena 这样。 Verena， 欢迎大家给这个冰儿送一朵花花吧。 对，冰儿。 但是我觉得冰儿，你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你要花花？你是在求安慰吗？还是因为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哎， 对吧？如果你的理由充分，我相信大家都会送你花的。 哎，今天是不是这个西方的感恩节呀？ 是的， 是吧？ 今天真的是 啊。对， 孔文说说有没有什么要感谢的事儿？ 感谢我自己吧，我自己这么努力，我这么出色啊，感谢我自己，别让自己太累着啊！谢谢大家。 好，那我要感谢2017年遇见的一切。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待会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爽。那么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如果是收听的话，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还可以通过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同时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情况了，跟我们互动起来。 没错啊，刚才我们在上一个时段结束的时候呢，跟大家聊到了今天啊是西方的这个感恩节。我们再次强调三遍啊，我们并不是要强调我们要过什么某些所谓的这种西方的节日，我们不过西方节啊，我们不过，只不过呢今天就是这个借这个日子吧，我们就是刚才这个跟网友朋友们也互动一下啊，就是在今天这个日子当中，我们有一些想感谢的话啊， 是的， 比如说这个想感谢谁呀、啊？你说刚才 主要是也快到年底了， 对对对， 也到了大家该 年终总结的时候， 总结一年、对吧？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想感恩的事儿、前段时间哈佛也出了这样一篇文章，说感恩是这个成功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然后这个你比如说。我今年啊，你比如说刚才我特别臭不要脸的，我感谢了一下自己，对吧？感谢了一下在奋斗当中的自己啊。当然呢，我现在呢也需要感谢一下这个今年我的搭档啊，爽爽。 对，然后今天我们搭档之后呢，这个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感谢你。嗯， 哎呀，那我也要感谢一下孔文。 哎，姐，别，我走了啊。那你说呗。 我学到了更多呀。 啊，这个时候呢，也感谢一下现在正在我们直播间啊，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的嘉宾啊，喜冰。感谢喜冰能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孔文师哥好，双爽美女主持人好。 哎呀，咱上来之后就把这关系暴露了，好吗？ 没有，主要是这声音一出，大家就知道，哇塞，这肯定也 是一凡人，不是一凡人啊！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嘉宾是喜冰啊。喜冰曾任中央四套《走遍中国》的栏目主持人，中央一套《五月的鲜花》五四青年节晚会主持人，毕业后进入世界500强企业集团做企业文化工作，和我们是同行，也是一位主持人啊。他刚才还提前漏了。这是我师妹， 小师妹， 对， 欢迎喜冰， 欢迎喜冰， 谢谢。 哎呀，这感觉这个青春扑面哈， 青春扑面。 而且今天我们会聊的话题呢，是跟喜冰的这个自己的职业有关， 是， 其实就是主持人还有主播这个职业。 嗯， 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说现在的这个90后、95后的这个就业哈， 对， 有很多人都想做主播，都想成为喜冰这样的美女主持人， 没有想成为你们那样的。 哎，那这样吧，这个。对，都说啊，这什么有句老话说什么同行是冤家啊，但是呢，就这句话啊，因人而异，就是我不这么觉得啊，因为 我没听过这话， 我也没听过这话啊，但是呢，我现在必须要给喜冰挖个坑，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今天是感恩节，对吧？你看你现在。这个马上也年底了，对吧？你今儿来到我们直播间，要不你提前做一总结，你想感谢谁呢？或者感谢什么事情呢？ 其实这一年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一年2017年是我毕业走入职场的一年，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讲，感恩的人肯定是非常非常多。同样这一年呢，可能对于很多很多的同学来说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相信不管是你现在是在大学也好，还是说不管你是在研究生阶段啊等等，就是说我们现在将要迈入这个职场阶段，相信大家都会是比较迷茫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一年对于你来说，你究竟是在迷茫当中你进步了，还是说在这个迷茫当中你会有一些的颓废？所以我觉得不管怎样，到了年终了，如果你进步了，我觉得我们怀揣感恩之心，但如果你这一年过得有些颓废，但是这一刻你醒悟了，那我觉得我们也一样要怀揣这种感恩的心。总的来说呢，就是新的一年将要翻篇了。哎，我突然反应过来，今天感恩节啊。 是的， 对对， 这么快吗？ 西方的感恩节， 是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年将要翻篇了，我们好好做一个总结，不如就按照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这样的一个契机，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这一年究竟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去反思的，在第二年当中要提升的，都可以在今天，我觉得是感恩也好，也是给自己一个激励的一个鼓舞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孔文，我突然觉得咱俩要被采访了，有一种咱俩变成观众的。 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可以的， 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所以说这个主持人的这个控场能力哈，和他对于整个这个就是聊天脉络的这个把握，马上就凸显出来了。那今天也跟花椒平台上的这些小伙伴们，这个号召一下吧。首先在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会跟这个职场新人，也是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喜冰，来分享她的职场和就业的一些故事，包括生活的一些感悟。 对， 那同时大家也可以不断的发送你们想感谢的人，或者你们想感恩的事儿。 对， 也作为年底的一个小总结，一个总结的预热啊。 对， 我们会跟大家念出来， 对，跟大家念出来。比如说你这个偷偷的喜欢谁，或者说你暗恋谁，没关系，你要不好意思说啊，就我们替你说。说完之后，你把这链接发给他，然后你让他看一下就可以啊。 你可以发个截屏。 对，然后这个其实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喜冰是在中央四套《走遍中国》啊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我们叫外景主持是吧？ 对 啊，我也看过喜冰的节目，就是想问喜冰的是。走遍中国这个节目就是走遍中国了吗？ 走遍中国了吗？我很遗憾就是没有走遍 啊， 但是也走了不少的地方。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坐在演播室里的主持人和做外景的主持人肯定还是非常不同的。就像很多人心中可能会觉得你出去做主持人你就是到处玩，特别特别好玩。没错，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吸引着我们。但其实做外景主持人也 非常辛苦、非常累，而且走遍中国它是一个就是现在在关注百姓身边事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定位可能有的时候会去一些比较好玩的有风景的地方，有美食的地方带大家体验，但是更多的是聚焦农村的新变化，所以我们去的很多地方可能是比较贫困啊，或者是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是挖掘了更多关于这些百姓的新变化、身边事儿等等的，并不是去玩去感受这些很有意思的风景，但是沿途呢我们肯定会遇到更多的是有趣的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你和他们在交流之中，在我们平时生活在城市里可能感受不到的一些风土人情，而且也可以很切切实实的感受到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这种体验感我觉得还是挺希望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这不仅仅是一个要走出去的节目，其实它更多的是带有人文关怀的这种和人去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对， 听上去这个节目这个栏目组应该是挺辛苦的， 是 带有这种纪录片的形式，是吗？ 对， 你看其实刚才我有点想问啊，我就小妹儿啊，你怎么又瘦了？你走遍中国给累的吧，是不是？ 哎，其实真的我现在包括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啊也都比较辛苦，所以其实我今天来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讲这种就是职场新人刚刚到了职场怎么样适应这种变化，因为其实我们在学校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总是会听别人说你在学校的时候是最幸福的，然后你工作之后你就没有时间去玩了，你就没有时间好好看看书了，你就没有时间怎样怎样了，那个时候不以为然，就是特别希望赶紧工作，就特别想知道自己毕业之后会是什么样，然后自己未来肯定会很成功什么什么，就是这种想法。当然你进入到职场当中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每行每业都很辛苦，然后你就必须得塌下心来去慢慢的才能好好的适应，对，所以挺辛苦的吧我觉得。 对，其实刚才提到在走遍中国这个栏目组的时候是在实习的时候，是吧？ 对，在学校 在实习的时候其实做外景主持，刚才习兵提到了也到过很多的地方，有的地方呢可能比较偏远比较贫困一些，可能对于一个外景主持一个女孩子来讲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走很多的山路， 是 确实是挺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这个暖心的事情啊，或者说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给我们给大家讲个一两件。 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他们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吧，因为当时去了一个四川省汉源县，那个地方是一个樱桃的采摘基地在现在，但其实呢在很多年以前当地因为他们当地的这个水土啊并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当地非常非常的贫困，然后当时呢他们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自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励志，因为他最早先是做了一个退伍的军人啊，退伍军人之后呢他是就是退伍之后他去做了保安，在当保安期间他就一心在想自己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家乡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他当时呢在当保安期间利用闲暇的时间就看书，看什么书，就是各种什么樱桃啊其他什么番茄啊等等这种水果怎么样种植，蔬菜怎样种植，他作为一个其实文化程度并不高，然后也没有学过专业的这种农业知识，就靠这种自学，最后呢他发现他们家的这种水土可能比较适合做这个樱桃的种植，所以他就开始说组一个队，但当时家里面人整个村里人都没有人同意他的做法，他自己可以说是用他的那种也是他有智慧然后他的那种坚持和他的一定的领导才能吧，他硬是组了一个队伍，那个队伍呢也特别有意思，叫 敢死队 什么叫做386199部队，为什么这么说，38妇女然后61儿童，然后99老年人，因为家里其实年轻人出去打工了，因为家里种不出来什么东西，所以说 想要什么致富的都出去了，家里面村子里面没人了，他就组了这么一支队伍。当时我们看了听他们好多老人讲述嘛，当时真的是那些老人就是背着这个他们的那个背篓，然后小朋友也是拿着小背篓一点一点的这个石头啊什么什么往过搬去做这个砌这个水池，就是蓄水的工具等等的。反正我当时在现场你可以感受到现在家乡已经翻天覆地有改变之后当地人的那种喜悦，和他们提到当年那段其实很艰难的历程，他们脸上的那种流露出来的表情至今我都觉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在看电视节目呀或者是看一些报道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了解到这些，但是当我自己就是身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切都非常非常的真实。 我们也看到这个寝室大哥说这个队伍的名字寓意深刻，都是一些留守的人员，留守的儿童妇女还有老年人， 是 但是感觉到了力量感，是吧？我相信这个喜兵可能也是受到了感染， 对， 在这一路走遍中国的这个过程中 感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 是也有很多的收获吧。就是不管从我自己的主持的经验上来讲，还是说接触到了这些很接地气儿的人啊，然后事情啊，我觉得是也是给我自己的生活上一些经历和一些精神上的鼓舞，就是这种感觉。 我特别想先问问喜兵哈，就是因为很多的小伙伴都想说我想当主持人，我想当主播，这也是我很多年以来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然后我想问问喜兵，就是今年是你走入职场的第一年， 对， 你这么多年可能你学这个专业也是希望成为一个主持人，你觉得真正走入职场之后有差别吗？就是会和你想象的一样吗？有哪一些部分是你之前可能完全没有想到的这种工作的模式这种节奏？ 打卡不算啊。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人还是要带着梦想而活，因为我觉得梦想是我们的一个力量，是一个希望。因为其实确实因为我相信现在在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有一些可能还没有毕业没有走入职场，但是更多的可能已经有工作的经历了，就是大家有了工作经历回过头再去回想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觉得有一些确实是人生也有很多缘分组成的部分嘛，就是不是我们能够真正完全去掌控的。但是呢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以让我们有更有力量的生活每一天。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完全差别不大吧，但是其实工作就是工作，它是需要我们当然我觉得可能很少有部分人是幸运的，就是我们可以一直怀揣着特别大的激情然后特别大的热爱去做这份工作，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我们还是会觉得生活其实平淡才是真，那工作其实它也就是一份工作， 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重复的， 对，我们可能都会进入到一定的平淡期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梦想如果有希望，我们可以把这种平淡期慢慢的做一些转化，在一些小事情上我们可能给自己一些鼓励，或者说我进步了一点点，今天受到了一些表扬，在某一个地方我做了有一些成功，那我今天就给自己一个鸡腿就是这种方式来激励自己，然后让自己一直都有这种希望吧，我觉得很重要。 感觉喜兵像个小太阳似的。 对，没错啊，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小柜子 Q1 啊给我们送来了一大堆甜甜圈，估计是让您多吃点啊，让你多吃点，因为喜兵确实看起来有点瘦啊。然后还有网友问了，说这个说喜兵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这话题突然走的有点远， 战神马明啊，这位网友朋友问到的。这个 我们插播一下吧， 我们插播一下吧，来， 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觉得喜欢那个阳光积极的男生 啊、哦，就是就跟自己一样，就特别有力量感的，然后有目标、有梦想的， 就比较开心的， 比较开心的， 对， 比较开心， 比较好玩的，幽默的 啊，比较好玩的， 就能带给你欢乐的， 对，这个是最宝贵的。 对，就刚才啊，就是我们跟大家聊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今天是一个西方的感恩节嘛，我们也借这个平台啊，借这个机会，然后跟大家说，就是你有喜欢的人，或者是啊，你不敢表白的，你跟我们说，我们替你说。 这是西方的感恩节，不是情人节， 真的没关系啊， 就所有节最后 都 可以变成 对都可以说嘛， 表白节 对吗？ 你看，就是前两天，就是我看其他的某视频平台，啊，我觉得就有一网友特别机智，他说某某某，我爱你，我知道你在看， 哦， 啊，然后就是其他的网友这个时候一起响应飘屏，你知道吗？ 哦， 对，然后就是你看这个，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这儿也飘一下屏，然后到时候你发给你那个你不敢说的那人，对吧？我觉得怎么有 效果，或者说你感谢一下，在你生命中出现这样的一个人， 哎， 能够让你这么心动，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故事。 对对 对，你看，尤其是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就是，如果说你喜欢爱的话，就要大声的表达出来。海的蓝，海的天空，就是你看对你喊的，哎呦我天哪， 也对你喊， 呜嚎的，他是男的对我喊的不算啊。 喜斌给我们带来了一股特别有正能量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有元气啊，虽然这个今年可能也经过了一些转折，对吧？从实习期能感觉到他的这个在虽然在主持人这个领域里，但是也在不同的机构都尝试了一下，就首先在这个走遍中国，然后也做过这种晚会的主持人， 还晚会，还有一些这个综艺节目啊。其实我也看过喜斌的综艺节目，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是取了自己名字一个谐音，叫做喜饼 啊，对，喜欢的喜、 啊、 吃的那个喜饼、 啊、是哪种类型的综艺？ 就是非常非常综艺的综艺， 非常综艺的， 就很娱乐化的那种 啊、对，比较娱乐化，就是比较尴尬的那种、 啊、那你觉得你放得开吗？在这种节目中 我能放得开，就是不知道观众是什么感受，就是 哦， 对， 就自己能放得开、 啊、 然后 自己 看大家的那个接受度， 对， 还不知道哈。这个有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就是也在学播音主持的，或者说有这个主持梦的小伙伴，他们去参加一些这种选秀啊，或者说这些综艺类的节目，然后就回来就说哎呀，跟那些就是娱乐大咖一比，发现自己真的玩不开， 就不够嗨是吧？ 就 是 玩不好就玩现了，就现眼了。 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有的，因为之前有的师弟师妹也会问我，就是说自己应该走什么样风格的路线，包括也有人会问我说，喜冰，你觉得你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或者你想做什么风格？其实我觉得在学习初期，就是我们自己还没太大必要限定自己的风格，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哈，我觉得应该多尝试，只是在尝试的过程中，可能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区分出来你更适合哪一类，只是说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长久的去学习和尝试的过程，可能到了比较长久的阶段，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而且也跟就是之后你的这个因缘际会，看你做什么类型的节目，可能慢慢你在那个风格上进行尝试，只是说如果初期你就把自己限定了，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吧，因为毕竟我们还年轻，应该多尝试嘛，然后也比较有意思，多去试试感受一下， 对， 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多面手。 对对对，没错啊。刚才给我们送出甜甜圈的小柜子 Q1 他说，我们是花椒直播间里最正能量的直播间，我觉得你说的对，没错，说的很对啊！不仅是最具正能量，而且是怎么最有内容？你接着说，咱接龙。 资讯最新鲜 啊，资讯 最 新鲜， 最年轻，最有活力， 对，然后 颜值最高 啊，颜值最高，对，还来接着。 就颜值最高这件事，就咱们俩不好意思说，只有嘉宾在这补充 啊。对，反正我觉得你说的对，小柜子，我觉得你还可以就是给我们多这个 多 添加一些标签， 对，多添加一些标签，然后多多分享支持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网友，谢谢小柜子，谢谢小柜子。 其实我特别想问，刚才喜斌在就是表达中说的一个，他说就有人问他说你是什么路线的哈。因为我觉得喜斌特别的正啊，他真的很像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就是坐在这个直播间里的那个主持人啊，会主持一些非常应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节目，或者是说比较大气的这种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可能因为说的人特别多嘛，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是靠别人来认识自己的， 就是靠这种反馈。 其实对，我自己的话，我每天又不是说无时无刻在照镜子，所以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可能是通过朋友给我的建议啊，或者大家的一些 判断呀，去来判断自己。但是我依然就是觉得，我不会因为大家说这个而去觉得我只能去电视台类型的这种，就是电视台打引号的，就是传统，大家觉得传统的这种 传统媒体 类型。对对对，我依然不会这么觉得。就是如果有什么样的机会，我都去试。就是反正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爱好，对，所以我不太在意别人怎么去评价我说你适合什么样的路线，或者说你就应该去电视台。甚至有很多人说，哎，你什么时候播新闻联播，你什么时候上春晚。因为大家对于学播音主持的这个同学第一反应就是 很多还是会有这种标签， 对对对，他会 是一个至高的梦想。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来讲我不太在意，可能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会比较在意别人的评价，现在的话我怎么样开心就好，就不太在意了， 已经解放天性了。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标准也是曾经的一个标准。 嗯 啊，我觉得现在尤其是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我觉得现在标准是不唯一的， 就是这个播音主持界的终极梦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对对，时代发生变化，我们的终极目标和梦想肯定也在发生变化。 比如说我就特想去奇葩说，对吧，现在这是梦想中的一块。 我觉得行啊，要不你再立个旗帜，立个 flag。 哎呀，总怕自己放不开 啊。哎，要不你 我再解放解放。 不是， 我在这个咱们微微一笑里再解放解放。 不用啊，我觉得你现在那什么，你现在你就那个奇葩 报名奇葩大会是吧？ 对对对，你现在就跟那个跟马东老师，你在节目当中你说不定他说对喊话一下，他说不定他能听到呢。 嗯， 对，然后他听不到的话没关系，我们剪成小视频我们发出去。 马东老师，我对你的仰慕犹如滔滔江水， 啊、 我在学习学习。 哎呀，其实怎么着你说？ 没有，就是想那个晃过这茬儿去 啊，因为觉得自己就是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要去成长啊。 嗯 嗯， 嗯， 这个也是在没有定型的这个过程中吧。嗯，很 晃过这茬儿。 对， 我是真给你想往深了，爸爸。啊，然后那我们就说喜兵吧。 嗯， 喜兵， 喜兵有没有特别想去的节目？ 特别想去的节目没有，什么都想去 啊， 什么都想去啊。 对，其实我就是觉得，就是我们说，就是如果说我总想着等我怎么样再去怎么样，那就有点晚了。 那、我被打脸了。 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就是不断的可能去接近那儿，你最终才能到那儿。嗯，很难说是你从这里，然后你自己，特别是我们这个专业吧，然后你闭关学习也好或者怎样再到那儿，我觉得就比较难了。 嗯， 是这个行动力特别重要，执行力，而且你想到什么你就去做，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难。 对， 可能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就是之前想的琢磨的这段是最难的。 对，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喜兵对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热爱的啊，是从小就是比如说什么小文艺青年吗，还是小的时候是文艺分子，还是什么时候对这个主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坚持走上这一条路的？ 小的时候大家不是都要问你长大想干嘛吗？ 对 吧？ 对。 然后我记得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有一课积累与运用，然后那一课的第一题就是让大家说自己的理想，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大家就是都站起来说自己的，有的人说什么科学家呀，对吧，什么天文学家、老师啊、医生啊。然后我当时呢比较奇怪，我站起来之后我说我想当歌星 啊， 就是还不是歌手，是歌星。然后我印象中特别深的是，我当时刚一说完，全班人都笑了，我当时脸唰的就红了，就这一刻我印象特别深。所以其实我小的时候一直想干的事情好像都跟那个什么天文学家、什么科学家没有什么关系。对，我小的时候想当演员，然后觉得不靠谱，现在看来。然后想当歌星，现在看来也不靠谱。然后还想当模特，那就更不靠谱了，对吧？然后但是我就是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一我获了一个全国主持人的比赛的一个奖，然后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觉得，那是不是我可以当主持人？既然我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当演员、当歌星这种事情不太靠谱，所以我说那要不然当主持人。然后那个时候写同学录，是吧？写同学录，大家都写自己的理想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也是觉得写歌星太奇怪了，我就写主持人吧。结果呢，就是一路就真的是越来越靠近这个方向。 嗯，我觉得 总之这个喜兵从小就是心里怀着星光。就都是跟舞台上的那种镁光灯下的那些人有关。 那你们俩呢？ 对对对， 你们俩呢？ 我从小就想当主持人。 是吗？ 我呀，我走哪儿说哪儿。真的，我属于走哪儿说哪儿的。 他属于见人下菜碟儿。 不是。这喜兵就是这时候应该给他这什么送出一首歌，你比如什么走在红毯那一天，是吧？ 走在红毯那一天， 对吧？ 我们送给大家一首跟光有关的歌吧。 好， 好 ，Light of Xmas。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同步为你直播的微微一笑，每天早晨七点半准时和你见面，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我们的老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那今天的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呢，我们请来了一个我们的同行啊，也是今年刚刚走入职场的新人，他已经安稳的落地了啊，这个现在这工作状态我觉得正能量满满，来介绍一下喜兵。他曾经是中央四套走遍中国的栏目主持人，那也主持过中央一套五月的鲜花五四青年节的晚会，毕业后呢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集团总部做企业文化的工作。 嗯， 刚刚我们聊了聊喜兵从小的梦想哈，跟星光有关啊，那现在你觉得跟这个梦想靠得近了吗？ 我觉得越走越远 啊，越走越远。 为什么呢？ 这个越走越远，你可以双重理解啊。 嗯， 我既是离他远了，也是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啊。这是一个机智的双关 啊，机智的双关。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更像是两条腿在走路吧，可能。因为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刚刚你也跟大家介绍了嘛，我现在是在一个世界五百强的公司集团总部来做企业文化的工作。 嗯， 然后呢，平时呢如果有主持的工作我也会去做，也就是说在这条路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尝试。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可以说 在某种角度上来讲，我可能走得更宽更远了，因为两边其实是可以相互融合，然后相互去在我现在的本职工作企业文化的工作上会发挥主持方面的优势，然后在这个主持的方面我也有一些，因为我在做品牌相关的工作也会有一些的带动的作用，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更丰富的一个过程。 对，刚才啊，你说， 但这个中间我就特别想问了，就是之前也在央视实习过，对吧？也主持过大型的晚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最后选择进了一个500强的企业去做品牌推广的工作呢？ 如果比较细致的讲，肯定其中也是有一些阴差阳错啊等等，就是因缘际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因为就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做主持的工作，虽然没有毕业真正的去工作，但是也一直在实习啊和尝试，然后也算是对主持人的这个行业相对的了解是比较深的，而且自己也算是已经基本上圆了这个主持的梦想了。然后呢，刚好也是有另外一个契机，也是在我毕业之前的半年，然后我就比较早的进入到了这个集团公司的这种形式去工作。然后之前呢，因为从来没想过在这种地方去工作，去了之后我觉得挺新鲜的，然后可能是有一种打开了另一扇门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也许我的梦想不应该那么的局限，可能是不是如果有机会给我机会去尝试其他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心态相对比较包容，就是我挺想去尝试不同的类型的工作的，所以可能我觉得在另一个方面我也可以去打开自己另一扇门去尝试，所以刚好在毕业的时候依然是也是有反正两边的因缘际会和自己的这种另外的一种吸引吧，我觉得两方面的结合，所以就离开了去做主持人的这个机会，而选择了去企业工作。 其实我觉得做主持人可能并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可能一定要在某个台里是吧，可能是属于某个台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其实喜兵的工作当中也有很多的这种企业的包括建设发展包括年会，有很多很多场合的这个主题的活动，我觉得范围相对来讲还挺广的。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你一段时间不主持了，然后突然再上个台，这种新鲜感和这种我觉得让人小小的激动和兴奋的感觉，是那种就是每天可能都在主持节目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变成工作，你可能也会慢慢的懈怠，或者说到那种比较平淡的期 重复吧， 对，不如把自己的爱好就当做一个爱好是吗？ 因为两条腿走路总是还是比一条腿要没有那么单调嘛，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可能也有吧，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们，因为在我自己的现在企业文化的工作方面，因为我们其实也算是做品牌，做品牌做公关这种类似的项目，然后呢我们也就进行了一个我们的大胆的创新在新媒体方面，然后我们做直播，我们的这个直播因为也是依托了算了，告诉大家这个世界500强公司是哪里，就是 万达 集团。对对对，万达，哎，这个方式好，哎，这个说法好。对，万达集团。然后所以我们因为了解万达集团的这个朋友可能会知道，我们涵盖的这个业态是非常广的，比如说在文化领域现在有电影，对吧，电影，然后还有体育。体育的话呢，现在万达做了越来越多世界顶尖的赛事，这些赛事是具有比较大的这种 IP 性的，比如说铁人三项的这种运动，然后还有那个世界公路自行车巡回赛等等，就是一些在国际上级别都非常高的赛事。然后电影这边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电影发布，包括一些探班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董事长我们的明星人物出席的一些活动，然后各种各样的很多很多的活动，我们都把它利用新媒体直播的这种方式来呈 献给大家、 啊、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在我的目前的工作来说也是跟我主持这个爱好、嗯、不能现在说爱好好难过呀 专业 专业对对对这个专业可以更有机的结合起来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在这儿呢也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号哈、嗯、大家可以进入到今日头条 APP 当中去搜索财直播财呢是有财的财 嗯 有财是哪个财就是 才华的才 对才华的才才直播然后来关注我们然后呢我也会是上面的主持人然后大家就可以经常来跟我互动、 嗯、 然后我们呢会带大家去也是去到这个全国各地也有可能是世界各地、 嗯、 去带大家看世界顶尖的赛事包括各种电影类的发布见明星、 嗯、 然后包括探班还有各种明星娱乐的八卦、 嗯、 以及和很多比如说嗯大咖呀、 嗯、 董事长王健林呀或者是王思聪啊、 嗯、 等等等等、 嗯 然后来带大家看看这样类型的一种直播 果然是很有才华的直播平台、嗯、 啊。 总之大家找到这个才直播可以看到喜冰、啊、 对看到喜冰 觉得这是很大的喜、嗯、 对我在上面叫喜饼、 嗯、又回到了他很有喜感的网名 我觉得吧喜冰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对吧你也知道对于我来讲啊、 嗯， 不能说老谋深算也不能说欺负师妹、 嗯、 就是一贼不走空的人就刚才喜冰也提到了就是你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好玩的节目啊或者说直播带给网友朋友们我希望能不能在以后你们的直播当中会出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身影和声音 好呀好呀 好 我觉得这个我们、嗯回头还可以好好的来细细的聊一聊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这个直播之前去了广西、 嗯、 然后去了丹寨是贵州省丹寨县也是万达的一个、 嗯、 精准扶贫的项目在当地投了14亿来帮助丹寨扶贫对然后给当地建立起了一个旅游小镇、 嗯、 然后这个小镇呢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去游玩然后我去过4次了、 嗯、 真的很有意思、 嗯、 非常好玩然后呢嗯就是很多很多的项目都会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体现然后我也希望可以跟这个我们的青年广播然后建立起某种联系跟我们的节目跟两位主持人建立起某种联系然后我们就可以经常互相乱窜对不对 就是强强联合 对呀、啊、对呀、啊、 对我们强强联合主要是给网友朋友们带来更多的这个好看的直播内容啊、 嗯、 因为刚才这个小柜子 Q1 啊他说了一个他的个人观点他说当今直播平台的良莠不齐你们能够独树一帜36个赞我觉得 小桂子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人 对我觉得小桂子也确实说出了一些问题、 嗯、 啊也确实说出了一些问题而且、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内容也都是本着一个就怎么说 能够帮助大家成长 有内容 有营养 有营养 有干货 对而且就是喜冰刚才提到的他的这个什么财直播 嗯 是吧 财直播 啊财直播里也有很多就是有乐趣有干货值得一看的内容 嗯 看就是口鼓掌吧别说了 总之我们期待和喜冰的财直播平台这个能够强强联合哈、 哎、 刚刚听到这个喜冰说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觉了、 嗯、 就是我终于感觉到这种两条腿走路的乐趣或者说视野真的是和就是单独去做一个主持人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单独的做一个主持人可能很多主持人都说有的时候会害怕自己被掏空了啊因为你总坐在这里说话、 嗯、 然后可能你和外界的这种接触是有一段距离的 嗯嗯 你就需要去就是主观上就是主动的去读一些书啊然后说去看一些节目啊然后去滋养自己但是喜冰他的工作中天然可以给他一些滋养、 嗯、 他可以走出去可以接触很多的大咖可以在星光熠熠的这种环境中去融入自己主持的这个工作 对 然后当他再上这个主持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厚度是不一样的 好的 所以我知道他的这个选择 对没错好的主持人永远不是办公室和主播台做出来 是的 嗯 我觉得听完你们说的我还是得回去好好滋养一下 自己我就喜冰我觉得你可以跨界了你知道吗就小时候你的梦想什么歌星啊什么、 嗯、 什么 模特呀演员呀、 啊、对我觉得你 都 可 以实现 可以真的、 嗯、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跨界了真的、 嗯、而且在这个腕儿大这个平台、啊、 对腕儿大这平台 我觉得这是有无限的可能 哎对没错 嗯 有没有在这方面计划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腕儿大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影院线对吧 对哎真的喜冰你看我们俩都不闲着他以前演话剧 嗯 啊就是我有时候也这个 客串一下、嗯、 啊我也不闲着你知道吗、嗯、所以就你可以的真的 嗯 我觉得就是其实因为我其实毕业是七月份才毕业嘛、然后因为我是十二月进入到万尔大工作， 万代了变成 万尔大， 对，所以其实我毕业的时间也不长，所以我觉得就是还在慢慢的这个感受的过程当中、所以也是想跟很多就是职场新人或者说就是还没毕业即将面临毕业的同学说一声别着急，别着急，真的，因为很多人其实现在大家心里都比较急嘛，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我因为大家都很渴望有一些成功，或者说其实现在我觉得相对来讲我们确实有些浮躁、我觉得我自己都是、所以我经常会跟我朋友说完了这不行，我最近又浮躁了，就是很着急、然后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我会有那种畏难情绪，或者说我会去抱怨，但其实有的时候回过头来你又想你才刚毕业然后嘞你就是 然后嘞 然后你说这些基础的工作你不做难道让人家是吧人家很有资历的人去做吗？其实 是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确实是你基础的工作做好了，你可能才会对于一些能够去管理性啊或者指导性的工作你才能够有自己比较接地气儿、比较踏踏实实的这种想法和建议、所以其实确实什么事儿都不是白做的、你不要觉得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就是你觉得这么简单干嘛要我做，对，这种想法有归有，但是该做你就好好做吧， 天下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做数，对吧？听喜斌这段我特别认同，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哈、就总觉得自己要干大事儿、然后追求立竿见影 对吧，我马上就得出成效，我就得有名气或者怎么样、但其实你作为一个职场新人就是应该干脏活累活，我是有这个传统的观念的、因为我们说的是打引号的这个脏活累活、就是刚刚喜斌说的这些比较基础的工作、比较重复性的，其实很多的成功人士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啊，这就是一个磨练心智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前两年特别火的一个纪录片哈、叫 我在 故 宫 修文物、然后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里面给了我一特别重要的理念，就是说他们那个修文物都得是师傅带学徒， 对， 然后这个学徒呢进去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前五年什么都不干、就是做那特基础的，比如说洗毛笔、比如说这个磨一个什么东西，磨一个角啊，或者是打磨一个砂纸之类的、他就是做这个，然后师傅就说其实不是在磨这块砂纸或者说在磨这块这个文物，而是说在磨你的心， 对，磨心、 你在这种做这种基础的工作中、可能你的这个淡定感啊、你对待事情的这种稳重，你处理事情的这种周到，哎，全部都慢慢建立了、这可能是特别需要的、胜过这些基础的工作本身。 对，我觉得可能现在也跟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关系，因为信息大爆炸、信息太丰富了，我们可以收获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啊、也会大家可能多少会受一些，比如说这个可能、某些年轻人创业成功啊， 一夜成名、 对，或者是一夜成名啊、然后 一夜暴富， 这赚了很多钱呢、大家可能也会， 大家梦想不都是一夜暴富 吗？买彩票啊就是可能会被这些消息啊、所蒙蔽，但是呢就是哎呀，我想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啊？就是你别光看人那个什么， 只看见猪什么跑了，没看见猪啊、只看见马儿跑，没看见马儿 反正就是 跑， 就是大概就是你不知道他背后有多努力、 对，你别看他好的，就是你。您他挨打的那面你没看到，对吧？不是最近、 就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 哎，对，看我这脑子， 三个主持人憋不出一句话。 对，但是你看，尤其是最近啊，比如说这个今年所谓的这个风口项目共享单车，之前所谓的这个行业第三的小蓝单车，其实最近也是出现了这个，人走人去楼空， 确实这件事情也是在我的朋友圈大家被这个传了很久哈，因为这小蓝单车的 CEO 李刚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校友，然后他之前在做小蓝单车之前是做野兽骑行，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自行车、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困窘的，然后后来做共享单车之后一下子就特别成功啊，他的朋友圈每天都是哎呀，就家庭也很幸福，然后事业也很成功、然后突然就又有这样 就走上人生巅峰的感觉， 对，现在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急转直下，能让大家感觉到就是这个创业市场的这个 风起云涌啊、 嗯、 哎呀确实是每天的风向都不一样。 对、嗯、所以说就这些消息呢，我们可以去看，可以去了解，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知道某一个行业是怎么运行的，是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就是不要被一些表面的浮华呀、成功啊，或者乃至于一些成功学啊，就所蒙蔽。我觉得还是像今天坐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二位美女所说的，就是我们就传统一点， 嗯， 就是踏踏实实的， 对， 把你眼前的活儿该做的做好， 嗯， 对吧？有一些积累之后， 嗯， 真的我们再去。有一些其他的目标，再有一些更高的发展。 嗯，哎呀，我们节目太正能量了。 我觉得就是完全是让喜斌给带的，你知道吗？ 啊、是吗？喜斌真的是特别， 对对对， 就是能量小公主这种感觉。 对对，能量小公主，你怎么有这么一不靠谱的师哥？ 需要能量小公主带一下师哥吗？ 需要带一下啊。 接下来问问喜斌吧，现在的这个两条腿走路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我反正挺羡慕的。然后我感觉喜斌也是比较满意的啊，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抱怨， 对， 但是总体上而言是在你规划当中，或者说自己的愿景当中的。接下来有些什么样的计划？ 接下来的计划， 对，因为 没有计划， 对， 来说说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一年、五年和十年。 因为看到喜兵就像一个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就是我们也希望看到，像喜兵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职场新人啊，能以后把这个光发得越来越亮，越来越热，所以会有一个对于你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嗯，释放出更多的能量， 嗯。 我其实没有特别长期的计划，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太有长期计划的人，就是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现在。再回头看我三年前或者五年前，我完全不会想象到现在是这样的自己，就是我五年前其实是完全想不到这儿的。 嗯， 所以我觉得也许我所定的计划，我未来会比我的那个计划更加超越。 嗯， 我觉得是有可能，就是以我现在的眼界，我可能还看不了那么远，但是呢，我能够看到我眼前的事情，所以我自己的方式是定短期计划。不想定长期计划、因为我也定不清楚，对，所以我的短期计划可能就是想要查缺补漏一些。我最近想好好学学英语。 哎呦，我的天哪！ 对， 这肯定是见大咖见的多了 啊，是。 然后突然发现， 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们用这个才直播，才直播我们去了广西，然后去报了这个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这个其实是因为这个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所以可能我们国内的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环法大家可能会听过，就是环法、环意、环西班牙这些呢，都是世界顶尖的这种公路自行车赛事。然后这次环广西呢，也是万达举办的，然后环广西和这个环法他们都是同级别的比赛，所以重量级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我们去专门做这个比赛的直播，参赛的18支车队全部都是国际的车队，是没有中国队的，是，所以 比较好的自行车的骑手都在欧洲。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参赛车手呢只有一位是中国人，就是100多名车手只有一位中国人，但是我要采访他们呀，然后我还要采访包括国际足联的主席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越发觉得为什么我的英语不早早的好好的去学好呢，所以只停留在笔试的这个能力上是完全不够的，所以现在就是想好好的来捡起口语这一块，所以这就是我短期的目标， 然后就可以打开这个国际市场了。 对，没错。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是的，而且英语捡起来其实很快。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催化剂了，就是你能够一下接触到这样高端的啊，在比如说在运动领域，刚刚说这个世界足联的这个主席，这都是非常高端的这些被采访者，那他们给你的这种催化作用，一定会让你。 对， 潜心的去修炼你的英语能力的， 是人可能、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有必要可以跟喜兵多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我的经验就是准备好提问的问题，然后在你问完问题之后，他在回答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脑子里这个去复习下一个问题了。 我之前就是别人问我说你去采访这些怎么采访，然后我就说我是备好问题，然后当人家回答完之后就 但其实你做这个，现在你是做体育领域嘛？因为我曾经是一个体育记者，然后也采访过奥运会，然后接触过很多，对。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领域里有一些词库可能是你专门要去就是覆盖一下的，但是也不会太多。但以后你如果再覆盖到比如说电影领域了，你要去什么电影节啊之类的，我相信一定会覆盖到，可能那个又有一些专业词汇，但是总体而言其实没有那么难。 主要英语基础好， 真的是没有那么难的，因为说大头的还是这个被采访者， 是是是，反正现在确实也是给这个很多朋友提个醒，相信大家也都能意识到英语现在越来越重要，不管你做主持人当然是一个方面，就是做任何的工作，英语现在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的， 对，所以好好学英语还是挺关键的， 对， 主要是咱们中国的企业都太牛了啊，现在都在这个 国际化 发展啊， 没错， 所以咱们在中国的企业工作或者在这个政府职能部门，英语也是非常需要的，不像原来了啊，我在外企我才需要英语，其实在外企里需要的是中文， 没错，对，是这样的， 老外都在啃中文呢。 小桂子也说了，他说能量小公主啊，也是给喜冰再次添加了这个标签儿， 特别好哈，这个喜冰没有这个就是觉得未来自己肯定会，就是你的能量超过你的想象，对吧？ 对， 歌词大意就是这样。 对 啊，我不做未来的规划， 对 我未来一定比我想的好。Sorry， 我没不是，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正能量的事儿啊，因为包括今天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健康、减肥，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尤其可能一个女主持人，对自己的这个形体呀、对，包括可能日常的一些饮食、健身，都会有一定的规划，要保持自己一个，你不能说完美的状态，你最起码得保持一个基本的状态，就是这方面有一些什么自己小的心得分享给听友网友朋友们，因为网友朋友们可以看到喜冰真的是非常瘦， 太瘦了， 对，我可以当一个反面教材来给大家提示一下， 也可以， 因为我是一个，我从小我就比较瘦，然后我爸妈比较瘦，是遗传，所以说 基因好，气人 不是基因好，但是呢，就是我自己呢，因为就胃口小，所以一忙就不好好吃饭，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对，所以就是反面教材给大家，就是一定要好好吃饭，不然的话你会像我一样开始长痘。我最近就是就是不太注意作息，因为出差比较忙，然后包括我们像做环广西这样比赛的直播，在才直播上做这个直播的时候嘞，我们就经常早晨一大早，然后我们就换另一个城市，然后一直直播，我们是7个小时不间断直播，7个小时，而且在太阳底下暴晒，然后还得换转场，各种就是非常非常累，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可能还要做当天的复盘，然后等等，所以睡得也比较晚，然后就是又不睡觉又不吃饭，再加上累，就是回来了之后就开始脸上起痘，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报警了， 就内分泌上有一点紊乱，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工作辛苦，生活再积极，你的工作积极不能影响你的生活，就所以说怎么做到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个平衡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你只有其实把生活过得更好了，你的工作才能得到促进，就比如说你每天都是精神饱满，然后非常精力充沛，然后你整个人的状态，你的形象也很好，你会给生活不是给工作带来更多的助力，但是我现在呢，也就是通过我前阵儿这一阵儿忙的累的，然后不太合理的规划的这自己的这种作息啊和饮食啊，所以导致现在比如长痘啊什么的，我就不会那么的自信啊，对吧？虽然还是比较自信，但是就是所以还是会受影响。现在呢，我就准备调整一段时间，然后好好的每天晚上按时睡觉，好好吃饭。对， 这也是媒体人的一个通病吧？ 对，没错， 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健康的节律，就是生活不太规律。也希望这些有着主持梦和主播梦的这些小伙伴们，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做媒体真的是会有各种媒体病，对吧？我们都说这个记者会容易得胃病啊，因为经常不按时吃饭啊。人刚刚孔文也说了，为了保持身材，也会有很多人过度的节食啊。但是我看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主持人都还是挺注重健身的。 对，没错。也感谢喜冰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最近是休息，希望你能够把身体也能够调养好，然后永远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照耀的身边每个人都。 正能量满满。 好，期待在更多的平台上看到喜冰的身影。 对，这位网友名字叫 把你拥卡倒 啊，他说这是什么节目啊，打了两个流汗的表情啊。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一档全屏可视化直播节目啊，现在陪伴你的叫做微微一笑，早晨7:30到9:30每天都会有直播。欢迎这位朋友，可能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明天早晨7:30我们还会准时和你见面啊，明天早晨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会给你带来很多有意思好玩的东西。 那今天的微微一笑呢，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了，也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听得开心，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2 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